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的4月9号，欢迎大家收看玉敏踢爆。今天呢就法庭呢就对这个所谓占中九子呢那个串谋公众妨扰罪和双重煽惑罪，煽惑你仲有一个煽惑罪，一个双重煽惑罪。尤其是雙重煽惑呢，即係好似係歷史上第一次去告呢啲咁嘅罪名啊。咁呢個好明顯係對呢、這個集會自由、言論自由係一個相當大嘅衝擊嚟嘅嚇。咁、所以有啲評論就認為其實公民抗命喺香港咧，社會唔接受。咁唔係社會唔接受，係嘛？係行政當局同埋司法機構係嘛？一個是起訴，一個就定罪，然後令到個社會不接受，係嘛？唔知未到一個即係話社會接受公民抗命的時候，你只可以咁樣講嘅啫，係嘛？但不可以話佢呢個唔係一種公民抗命嚟嘅，係咪？咁尤其是呢個戴耀廷同陳建文、朱木咧，佢哋即係發表個佔中宣言嘅時候，亦都講清楚呢個係一個公民抗命嚟嘅，係嘛？咁公民抗命嘅意思咧，好簡單嘅啫，係嘛？咁你就預咗要坐監噶嘛？咪點叫公民抗命呢？公民抗命嘅意思就係我對現行嘅法律或者嗰啲惡嘅法律，我認為係惡嘅法律，我唔遵守嘛。咁你唔遵守個惡嘅法律，咁你就會受到呢個惡嘅法律嗰個制裁嘛，係咪？咁咪叫做公民抗命。咁目的係引起更多人注意，然後將呢啲惡法是修改咁解啫嘛，係咪？一直以來都係咁噶。你無論馬丁路德金係咪，金地都係啊，金地就講明咗法庭度辯護，跟住咧坐爆你嗰啲英國嘅監獄為止，係咪？咁啊嘛，係嘛？咁咪公民抗命咯，係咪？咁所以基本上就係求人得人啊嘛，係咪？開始你寫篇文戴耀廷。係嘛？跟住你發起佔中，其實而家叫佔中呢個係一個即係比較廣義嘅講法。你佔咩中啫？佔金鐘就有，幾時佔領個中環呢？原本嘅構想係佔領中環啊嘛，係咪？咁但係而家去討論呢啲冇意義咧。基本上第一，呢個係一個公民抗命嘅事件嚟嘅。OK， 咁但係喺現行嘅惡法底下，係嘛？呢、這個公民抗命咧，佢就要治理應得之罪，就咁簡單啦。咁你參與嘅人咧？是不是應該已經有這種心理準備呢？如果不是就怎樣叫公民抗命呢？是吧？你不可以說、政治檢控是吧？如何如何說這些即是我沒有罪，那你不可以說你沒有罪，是吧？公民抗命無罪這六個字是不合邏輯的，知不知？公民抗命就是要去犯罪嘛，公民抗命就是要觸犯惡法嘛，就是希望通過自己本身這種公民抗命對抗惡法，然後希望有機會去改變這個惡法嘛，那就叫公民抗命嘛。那所以這三個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兩個大學教授，一個牧師，難道我不懂這個道理嗎？是不是？其他那些有份參與的學運領袖和立法會議員，他難道不明白這個道理嗎？他當然明白，是不是？那三個沒有政治公職的，是吧？我都可以当他是一个书生之见，或者那个所谓知识分子从事的这个所谓政治运动、政治反抗运动。但是你那些有功绩那些本身有着数的嘛，已经是啱啱啱。你去参与的时候你没有计过个风险的吗？喂，你风险怎么会大得过在旺角，是吧？有份參與掟磚頭，或者當時破壞社會秩序的呢一班，但係佢哋嘅訴求，喂，沒有誰比誰更高尚，係咪？佢嗰個訴求唔係打家劫舍，唔係破壞社會治安啊，係咪？佢係聲援啲弱勢，係咪？咁但係你告佢暴動罪喎，係咪？判刑是以年来计数的。讲回这九位，即是所谓占中九子，今日晏就是求情的阶段，你可以求情可以不求情，或者利用求情这个这样程序发表你的政见，是吧？都没问题，我都试过非法集结求情的环节，我不是在讲耶稣，是不是？不是只是你朱牧师讲耶稣的，我都在讲耶稣的，是吧？ 咁呢個表達政見，你通過個求情嚟表達政見，你咪真係去求情啊嘛，係嘛？但當然亦都有人寫定啲求情信去求情啦，係嘛？咁你求情係搏咩咧？搏佢唔好判你坐監，唔好判咁重，係嘛？嗱，定罪佢有個門檻嘅，法官就會即係根據即係量刑，佢會根據案例或者即係話喺呢一個罪行嗰個門檻係嘛？佢再即係去根據嗰個案情，然後啊邊啲地方可以減嘅，咁佢就一定係會減嘅，係嘛？咁喺呢一個裁決之前，嗱罪名成立咧，即係大家即係都喺意料之內噶啦，唔係大龍鳳咁搞咁耐，係嘛？即係又會俾呢個英美嚇、就譴責，係嘛？又會即係引起國際嘅注意，係嘛？對鄧居政府嗰個打壓政治權利同埋言論自由啊，呢、這、一個形象咧，又即係又多一重認證啦，係嘛？咁呢一個政府就係一個打壓政治權利同埋言論自由嘅政府，好明顯嘅呢個係，係嘛？即係我唔明點解今日外交部嗰個陸康又要口痕喺度發言，關你差事咩？理論上係。係咪啊？如果係一國兩制嘅話，屌你！其實因為有外國勢力喺度説三道四，所以外交部都要講中央政府係全力支持呢個特區政府啊，佢即係依法施政係嘛咁啊，對付呢啲所謂佔中嘅搞手咁係嘛。但係對於呢九位人士嚟講，咁你係咪應該？叫做求人得人呢。喂，在此之前，大家睇下嗰啲泛民嘅傳媒，無論係主流媒體或者新媒體，鋪天蓋地去為呢個九個人頭上喺度畫光環，係嘛？進行一場史無前例嘅造神運動，係嘛？在呢個新媒體裏面最明顯嘅就係立場新聞同中新聞，哇！啲文章全部都係。講呢幾個人嘅訪問啊，不知幾多係嘛？咁你想點咧？係嘛？所以我琴日喺踩場嗰節目裏講，點解你唔可以用相同嘅標準去檢視嗰啲係嘛？2016年年初一初二喺旺角街頭係嘛，同警察衝突嘅呢一班年青朋友係嘛，被控暴動罪，成為政治犯。我是最先話佢哋政治犯嘅，而家你哋當自己係政治犯，係嘛？仲要頭上有光環，不斷為即係呢九個人，係嘛？即係去製造呢個頭上嘅光環，去預揚佢哋嘅行為，係嘛？歌頌佢哋嘅偉大犧牲，犧乜嘢牲啊？到而家都未使坐監，有排啊！我而家話俾你聽，有兩位現任嘅立法會議員，甚至會擔心個議席被褫奪，唔使諗，一定唔會。我而家話俾你聽。就算你判超過3個月嘅監禁，要喺立法會係嘛？要由呢個立法會有議員提出係嘛？即係用呢一個基本法，根據基本法係嘛提到嗰個議員被褫奪資格嘅其中一項，即係因為被判刑啊，即係3個月係嘛或以上，咁你就可以提案係嘛？有2/3多數通過。咁咧，佢嘅議席就會被褫奪啦。第一，呢單案件會唔會上訴咧？梗係上訴啦，係咪？搞得嚟都1年半載啦，係咪？政府又唔會舉行補選啦，勞民傷財啦。譬如話，喂，到2010年嘅即係9月份嗰個任期，即係出年嘅9月份嗰年齡時間，而家係嘛？咁呢年齡時間。你上訴拖得嚟係嘛？到出年啦，大佬係嘛？咁都議席都唔使補選，仲有咩人提去即係褫奪你議席嘅？呢個提案提唔提得出都成問題係嘛？呢個此其一。第二，呢九個人係會唔會即時入獄咧？梗係唔會啦，係嘛？法官一定俾你保釋嘅喎，我哋嘅估計就係係嘛？嗱，而家就定咗罪。跟住係未判刑啊嘛，幾時判刑？要喺今日個求情完咗之後，係嘛？或者到判刑之前，咁你嗰啲代表律師會揾一大扎求情信咁啊，或者你有啲人我唔提求情信，係嘛？ 咁佢都有個司法程序，跟住可能押後一兩個月或者更長嘅時間，咁然後法院再宣布你嗰個刑期係乜嘢，係嘛？咁好啦，到時你又會，我要求保釋上訴放你，咁好啦，上訴就拖一年半載，屌你有排都唔使坐。哇！而家講到好似屌你驚屙刺秦王咁，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咪即係變成咁啊？係咪啊？喂，你係誤導緊香港人啊嘛？係嘛？呢班人對香港個民主有幾偉大嘅貢獻等等咁樣，咁你唔係預咗嘅咩？係嘛？粗俗啲講叫食得鹹魚抵得渴，係嘛？你一早都話要公民抗命，預備去坐監噶啦，係嘛？咁你呢啲咁嘅所謂親泛民嘅傳媒，你做咩要搞個咁嘅造神運動咧？嗱，我嘅分析好簡單嘛，選舉啊嘛，大佬，今年年底係呢個區議會選舉，戴耀廷要搞個風雲運動，係嘛？即係等於嗰個雷動計劃，呢個風雲計劃要即係而家訓練一班風雲戰士要參加區議會選舉。咁呢九個人嘅加持，呢九個人係嘛？即係而家被判刑、被定罪，你咪幫泛民主派呢一啲候選人去助選咯？屌你乜講嚟講去，咪又係為咗個議席？跟住到出年九月嘅選舉係嘛？在那個即是選戰啟動的過程裏面，你不講這些東西啊？還有你那些本土派全部沒得選。現在即是那個選舉，就是說誰個去參加選舉都是契弟來的，你不做契弟你就沒得參選，因為會 DQ 你的參選資格。我的看法就是逢是去參加選舉的都是契弟，因为你要跪啊嘛，你要签嗰个确认书啊嘛，系咪？你要跪啊嘛，仲有唔系净系签确认书咁简单啊？你之前嘅言论你唔可以讲自决系嘛，甚至乎前啲自治都唔准你讲，反共都唔得。屌你而家话要即系将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宪制系嘛，即系香港从政嘅人都要支持呢个宪制嘅，咁你选条毛啊？你反共系嘛？反共冇得選，本土冇得選，係嘛？主張100%嘅民主冇得選，即係黃毓民過去提出嗰個政見，本土民主反共就全部都冇得選。有得選嗰啲，通過呢一個所謂選舉事務主任確認嗰啲，全部都係契弟。契弟嘅意思係跪啊嘛，要你唔跪邊有得參選啊？係嘛？咁你而家喺度製造呢啲咁嘅光環有咩用咧？係咪？都係嗰句，係咪？公民抗命，咁你就預咗係要去坐監。你要推倒惡法，要好多人、好多時間，係咪？不斷進行呢啲抗爭。我又想請問一下戴耀廷，你可唔可以再搞多一次佔中運動？個答案梗係 no 啦，係咪？你是通過那個佔中得到的光環和那個道德的，即是站在那個道德高地裏面，你搞個雷動計劃來清除本土派，清除泛民的異己，你們付出的代價實在太輕了。我告訴你，正因為你們搞這一場這樣的所謂佔領運動，而令到無數這麼多大好青年要坐5年、7年、6年監，你哋一条咁小嘅罪名，公众妨扰、双重煽惑，判得你几重啊？屌你真系，你坐完三次，翻出嚟犯三次，屌你梁天琦都未放监啦。所以我系鄙视你啲人。讲完。